都为你心乱，心乱。真的可以忘，不再说该谁欠谁还，想不想爱都无关，无 翻云覆雨手，来来去

句春又来，有人轻声